翻天，耶！ 漫游会翻天，漫游会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萝莉， 御姐，萌妹子，萌。 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漫游观察员刘明月。 明月，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是按照我们就是计划好的，应该由我来介绍你出场，是吗？但是我又可耻的又一次忘了。 没有关系，都是熟人 了。要给自己做一个深刻的检讨。欢迎我们的明月。 好，欢迎我自己。哎，好嘞。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九八二。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我们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哟。 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舞剑 coser 二次元文化爱好者鬼主语和韩小木。欢迎小雨小 木。 欢迎， 我们又来了， 就跟回自己娘家一样亲切。 是的，自己家。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要聊一个什么话题呢？相信大家也都通过我们节目预告知道了，就是这一周末呢，其实有一个大事件要发生，就是我们2017初音未来的演唱会将在上海举办了。 哇！ 对很多这个骑士团的骑士们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是的， 对，应该。打call。 帮我们，我现在还记得我们是9月2日晚上学习的打 call， 学习的那首歌叫做 Snow Halation， 但是好像在今天提不太合适，是吧？ 串台了 。我们还是回到 我们回到初音，对， 回到初音未来。 好的， 那我先来问我们的观察员吧。 嗯，行。 你对初音有没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嘞？ 其实我对这些虚拟偶像其实认识还不是特别的深，但是呢，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双马尾萝莉的二次元少女风那种感觉。 嗯， 因为我是一个 萝莉控， 少女爱好者， 感觉还不如萝莉控呢。 萝莉控，好，听你们的。 所以就是对她的双马尾、长长的头发特别印象深刻，是吗？ 对，大长腿。 哎， 怎么了？ 好吧，其实也是可以原谅的。 为什么？ 作为一个非常肤浅的人，关注的只是公主殿下的外表。虽然公主殿下的外表确实很吸引人，但是你要去了解公主殿下的内在啊，对不对？你要发现人性当中的美好，公主殿下的善良。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像一个传教士？ 哇，我能深入的感觉到他其中的美好，因为从他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到，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嘛。 他那深邃 的眼眸里就能看到双马尾。大长腿， 是你深邃的眼眸里可以看到双马尾和大长腿吗？其实从10月底就有热心的听众在我们漫游嗨翻天的这个官方 B 站账号上给我们私信说，想聊一聊初音未来， 是吗？ 就是一直在发，但是我其实之前一直不太敢碰这个选题，是因为我知道很多骑士团的骑士们，他们对公主殿下的热爱，对初音未来的热爱其实是非常深的，所以他们也。 对 初音研究的非常透彻，了解的非常透彻，所以就是生怕 自己说错一些什么东西。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下这个话题，因为毕竟初音未来已经是陪伴了我们10年的一个虚拟偶像，然后我们也是发自内心的去热爱他和喜欢他的。 对的。 所以我们的小雨小木算不算初音的粉丝呢？ 算。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 嗯， 就像以前初音的歌，就是在几年前的时候，像什么卢鑫啊，卢鑫是姐姐的，就最早什么对公主殿下，就这些很热门的歌曲，我那会儿就是，对，我就把所有的歌都下下来，然后就是循环听。 我知道你的作风就是玩音游，也把所有的游戏都下，听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对，我是这样，我要听谁的歌，我就把他的所有歌都下下来，然后就循环听，那边循环那么听。 所以你知道吗，当你的手机当你的电脑都特别可怜， 都特别辛苦。 我看今天小木还穿了一个我们公主殿下主题T 呢， 这是 对不对， 他们的那个算是正版 T 恤了。 对， 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对，背过去， 站起来，木哥站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要集体说一声参见公主殿下。 参见那个背后 是， 然后是之前一次比较巧的机会去做一个活动嘛，然后那个是当时初音的一个手游要上市了，然后他们算是一个宣传，应该是小一年前的时间了。然后后来 对，去年的冬天吧。 嗯， 对对对，然后工作人员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有爱， 没有 就看我们那些很辛苦， 这属于你们的正常辛苦所得的。 对对 对， 是的， 辛苦费。 嗯啊，什么辛苦费呀、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物化呀？是辛苦辛苦换来的小礼物了。不要笑，不要笑。嗯，所以今天 辛苦费。 啊，是，你说是就是， 好， 谁让你长得帅呢？ 谢谢。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这期节目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 对的， 以及和初音相关的一些视频、图片、资料一起分享给大家。同时呢，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五奖竞猜题，请大家注意了，是五奖竞猜，所以你， 我 是有你这样 的 人。先来听一下这道题是什么，好不好？ 好的。 我们都知道，就是公主殿下有一头长长的飘逸的秀发嘛， 嗯， 大家知道初音未来的头发有多重吗？就是大家知道初音的头发的重量是多少？ 那这个我可能知道 啊，是吗？ 毕竟是假发卖家。 等会儿，店主，你待会儿再给我们揭晓。 等一下，我还想问你，就是这个要细化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细化到几千几百几十几克。 哇、 哦！你当然你能细化就细化了，如果你细化不了，你也可以大概说个几斤。 我记得我以前注意过这个细节，但是我现在忘了， 那跟没说一样。 嗯， 好的，我们那个屏幕前的小伙伴也快来参与弹幕互动吧。我们的 QQ 音乐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 大 家加入哦。 我们的这个五奖竞猜，还有我们的这个 QQ 音乐群。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3，我们进行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号大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刘明月。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二次元舞剑 coser 文化爱好者的那个韩小木和我们的鬼主语，再次欢迎二位。 欢迎两位妹子，欢迎啊。那我们现在先说说，就是提到公主殿下，所以先是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初音未来这个名字的来历。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去看过之前的资料，有了解过吗？ 我还真没。 稍微了解过一点，比如说咪库，它的那个含义就是未来的意思， 汉字写作未来， 对，就大概了解过一点，但是知道不是那么详细。 其实就是初音未来，先说说初音吧。初音它的意思就是最初的声音，有一个出发点的含义。而未来呢，它就是指的未来的音乐的一个可能性 啊。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初音未来，大家都把它当做一个虚拟偶像来看待，其实也是离不开有一个软件叫做 Vocaloid。 对， 就是这样一个。 那个软件我还下过呢。 啊，是吗？ 对，我下过， 那个、 想玩玩。 我总觉得很会很复杂， 想玩一玩，特别复杂，因为是日语的，看不懂。 所以你想想。 所以这个未来可能出现的知名 P 主就是因为 对，因为语言不通 和操作过于复杂而这颗星星陨落了， 陨落了，陨落了。 对， 对，而且这个确实是这个软件，很多音乐爱好者都会下载过来。 对的， 嗯， 而且我觉得大家就是对初音未来的一个喜爱，可能也就是反映在它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 对对， 每一个玩家也不能说玩家，就每一个 P 主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为自己的偶像来写歌。 对，是的， 嗯，其中一些非常有名的歌曲也就会成为大家口中的什么神话曲、殿堂曲、传说曲。但我也是后来在就是看资料之后才发现，就是每一首它会就是在以播放量为界限，会有一个分界。 哦，以播放量而区分的，对吧？ 是的，比如说神话曲就是在 Nico Nico 上好像要播放超过1000万，就是点击数千万是神话曲， 神话曲 超过100万的叫做传说曲，超过10万的叫做殿堂曲。当然，因为你知道吗？就是那边就日本那边，它可能人口的基数比较少，如果放到我们国内的话， 就爆了， 百万很容易， 对对 对 对， 很容易。在 B 站上面1000万还是比较难的一个数字， 嗯， 就极乐净土它前一阵那么洗脑，它播放量现在好像也就才6-7百万吧， 是吗？我没有注意， 我看其他有一个翻唱的 YouTube 上的话就很容易， 对对对。 哎，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这个涛他回答说百度百科说3.4千克多一点，将近有7斤。嗯，这个我待会儿要偷偷看一下我准备的资料上写的是多少。 我先偷偷看一下。 看我们这个池深说39克，39克， 9克。 那你这个是算上空气给他的浮力吗？ 在水里净重39克。 所以我看看啊，我看看这个初音的， 我已经看了。 对。 啊，是吗？ 对，他说 对，他说对，是吗？真没意思，上来就把正确答案。 对，你这没有奖品，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对， 就是啊，你着急也没有奖品。 对呀， 真的是，你把这个悬念这么快弄出来，你说一会儿怎么办？你让别人尴不尴尬？我们尴不尴尬？尴尬。 所以在为了缓解一下尴尬，让我们的观察员给大家介绍一下初音的一个个人资料，好不好？ 好的，那我现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初音的个人资料。 就是他的年龄是多大嘞？ 他的年龄呢是只有16岁，非常少女的一个年龄。对，他的生日呢是在2007年8月31号， 所以到现在已经正好是10年。 对， 到2017年， 对，2017年 26岁了。 对， 啊，快十年了。 十年嘛，十年，他的生日 啊， 哎， 人物都很小， 等会儿，等， 应该10岁才对啊，你是不是写错了？ 虚拟人物就不会 长大了，他的就虚拟人物， 咱们计算呢 怎么会老呢？你叫 哦，对，对不起，对不起， 这叫人设。 人家都说了8月31号出生，那他肯定就是处女座，对不对？处女座，他应该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初音那应该就是一个很紧，就是很小心翼翼，然后就是身边东西都 会。你在说什么呢？ 那个 你还是说一下他的身高吧。 好吧，他的身高是158公分， 嗯， 也是很萌啊。 对，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身高。 但我在想，在日本158公分算萝莉的范畴吗？ 158算是很受欢迎的一个身高。 对，我非常喜欢这个身高， 嗯， 我觉得和我特别的搭配。 所以，手机前和屏幕前的妹子们，你知道了吗？明月喜欢158的啊，长得过高的。 体重呢？体重呢是42公斤，就是只有84斤， 很瘦啊。 对，很瘦。嗯，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吃一点。 嗯。 然后，拟物。 男生视角又出现了。 拟物是 葱。 葱。什么叫拟物呢？相信很多同学都不明白，让我们的小美来解答一下。 就是它的代表物吧， 对，代表物，嗯， 就是大家会知道，可能也是我们国人知道初音未来最早的一个歌，是不是就是从 对，就是甩葱歌， 甩葱歌开始的。 对，我听的第一首是这个 啊， 嗯， 但大家知道，就甩葱歌其实是公主殿下翻唱的作品， 对对，是翻唱的， 是翻唱的哪个？ 我记得是一个民谣， 对，是一个 哪个？ 是不是英国还是俄罗斯？ 还是德国？我忘了 那边的一个。 对对对， 是这个吗？ 对对，就是这个。 我要找一下甩葱歌哈，你们先聊着。 好， 对，你找一下。 那它的萌点是什么呢？大家刚才已经说过了，是双马尾还有绝对领域。那现在还是让我们的那个嘉宾来答一下，什么是绝对领域？ 哇，这就是一个很绅士的问题了。 嗯 嗯， 绝对领域， 所以请你们绅士着答啊。 也是从日本那边流传过来的一个词嘛，就相当于因为女生会经常穿长袜，就是过膝袜。 对， 但是当过膝袜 当裙子穿的比较短的时候，过膝袜和裙子中间会露出来一部分， 嗯， 那个就是传说中的绝对美丽，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但是你不可以去碰触的那种。 对呀、 啊，哦、嗯， 大家记住，这个是 说这个是芬兰的民谣， 哦， 芬兰的民谣， 哦、 谢谢，谢谢我们弹幕的支援， 原来是这种，这叫绝对领域是吗？ 对对对， 嗯、 哇。 而且你会发现初音擅长的曲种包括流行歌曲 pop 和舞曲，从80年代的老歌到流行歌曲都是擅长范围、嗯、但我觉得他擅长什么歌主要看 P 主们创作了什么歌是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然后擅长的节奏我觉得是应该是和音游有一个联动吧，是不是？ 对， 擅长的节奏也得看 P 主， 对、嗯、也得看 P 主，对对对，主要是初音的他的毕竟是声音的那个那叫什么采样 的， 对， 采类的是吗？ 对，采样的声音它也是有一个自己的音区的，像初音静音他们每个人的音区都是不一样的、嗯、适合的歌曲也是不太一样的， 对、 嗯、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 BGM 就是甩葱歌了，然后大家就不自觉的开始抖腿伸曲。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初音未来他的声源呢应该是日本的声优藤田孝， 嗯嗯、 啊、 但藤田孝的代表作大家有去了解过吗？ 我不怎么，有时候不怎么关照声音， 所以你看就是大家都知道 Miku 非常的 有名，对对对， 但好像确实他的声优是隐藏在了 Miku 的光环背后了、 嗯、 感觉好像并不是现在的那些大热的声优， 嗯，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藤田孝的作品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支援。 我其实今天做过功课了，然后忘记了 好吧，还是当我们的弹幕支援，是 哇，忘记了这就很尴尬了， 非常厉害了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们，就大家很给力， 嗯 嗯，对，是的，藤田孝，嗯，好，那我们再等一会儿。 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些老番，类似于比如说梁宫里边的某一个，或者是，但是我记不清了。 对，我也记不太清，不太关注声优，我是， 嗯， 我只知道那个就是，也是薇佳的那个紫色头发的那个那谁，神威采的是那个谁 Gakuto 的音源、 啊， 嗯。 而且刚刚提到那个 Vocaloid 嘛，然后这是第二代 Vocaloid 的， 对，初代是大哥和大姐， 嗯，但是他的大哥大姐反而不是特别的有名气，倒是初音出来之后就是一炮走， 嗯，因为大哥大姐我记得好像是那会儿是想走比较欧美 什么 他。 开头 然后其实我们知道除了初音未来之外我们的薇佳的所有的虚拟偶像有很多，这是一个薇佳家族的、 嗯、 哇 哇， 而且最全的合影其实在这儿，我觉得可能有超过一半以上就是 叫不太出来， 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些、 啊啊 对， 当然我相信对于真爱他们的 P 主来说，可能每一个自己买的音源库都是自己的一个宝贝， 嗯、 对 对， 有待发掘。当然了，我们中国也是有魏家的， 对对对对对， 就比如说我们的洛天依，我们岳正林，还有 对对对 龙牙， 嗯， 包括那个直羽摩科，最近也是就是势头正好。而且我发现一个特别巧的事情，就是我们中国魏家的三个声优，就是我们山新是洛天依的声优嘛，然后我们的银斗里奇是岳正林的声优、 嗯、 我们的小双就是我们的苏尚青是我们的直羽摩科的声优，都来过我们节目 哦， 所以我们也算和魏家有一点点联系了， 是 强行 找到共同点， 已经隔了一个人了，小美加油 什么时候藤田孝大大啊 对 能请来真厉害了所以这个薇佳家族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家族，我不知道我们的小优小木是什么样的机会，最早是怎么知道的初音未来的？ 最早的时候我是那会儿还是就是动漫杂志比较兴盛的那个年代、 嗯、 然后不是有的杂志它会送光盘嘛、 嗯、 然后有一张盘是主要是影像，有一张盘是 CD 盘就是歌嘛，然后我就是在第一次听甩葱歌是在某一期的动漫杂志的光盘里听到的，然后听了以后就觉得就很洗脑，说实话那首歌很洗脑、 嗯、 然后后来 是什么歌吗？ 就甩葱啊， 嗯，就甩葱， 对，就甩葱、 嗯、 然后后来听完以后就去搜初音、 嗯、 然后就去找了好多歌、 嗯、 然后就来回来去的听， 嗯 嗯， 那我们的小木嘞， 我是因为我对新事物接触不是那么的敏感，嗯，后来是因为我周围的朋友都已经开始出这个的 cos 了，我就很好奇，我说哎，他们出的是什么啊？好，很好看，觉得 就是这个绿色双马尾的妹子增多了， 对对对对，包括静音的姐弟啊，然后包括开头大哥呀，Michael大姐啊，大家都在慢慢开始出各种各样的 cos 了。之后我会觉得哎，很好奇，然后就想去了解，后来发现它是一个 PSP 的游戏。我们这边隔着一个显示器，发现它是一个 PSP 的游戏，然后我就去买了 PSP， 专门为了这个游戏，因为我之前没有，对，我之前没有 PSP， 然后我专门为了玩这个买了个 PSP， 然后买了游戏啊，玩这个感受， 是不是觉得不亏？ 对，不亏。 嗯，其实本来就是今天还想说现场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歌姬计划的游戏，但你知道吧，就所有的游戏卡都在，就是歌姬计划那张卡没有。天天就晚上睡觉都特别痛苦，说到哪儿去了呢？ 我特别懂这种 感觉，相信它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出现。 今天回去你可能就找着了。 就总是要在用的时候，要用的时候不见，哎。 因为公主殿下生气了，好久没有玩它了。 就是暴露了。但我确实是非常喜欢歌姬计划的，主要是特别想欣赏一下公主大人的歌声和她的舞姿。 嗯，是的。 但自己玩的比较烂，就是一般都玩个什么普通模式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嗯嗯。然后刚才也给大家说了一下，就是几位是怎么样去了解初音的，包括我们这个威家的家族大概有很多很多人了哈。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说，我们的这个初音未来歌曲分为什么殿堂曲啊、传说曲啊、神话曲。 对， 其实咱们抛开数据来说的话，出自自己的内心，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每个人给大家介绍几首歌，很好，就是听起来特别有感觉的。 我是比较喜欢世界第一公主，因为每次打游戏它是第一首歌， 对， 你不把它打过了吧，你后面你玩不了，对，听的次数特别多。因为刚才我也说了，我听歌的习惯就是都下下来然后听，所以我根本不记歌名。就是有一首歌我记得是在那个是在游戏里边，然后初音是穿一个就魔术师是那种燕尾服，然后第一个舞蹈动作是这样的， 这个给大家暗示太难了，这个是这个舞蹈竞猜比较难，大家可以 记得。反正那首歌我特别喜欢，就特别欢快。然后还有什么 from Y to Y 这首歌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好像是弟弟的歌。 那 我是比较喜欢那个千本樱，就有一阵子特别洗脑，就之前一开始肯定刚接触的时候是甩葱歌了，那会儿很早，然后后来最喜欢那首歌应该是千本樱，就节奏也非常的快，然后也比较洗脑那种。 千本樱也属于就是很多舞剑都有跳千本樱 的跳，对对对， 这种曲子嘛。 冰箱播也有一个镇战之宝的视频，是一个女生在用琵琶弹了一个千本樱，那个点击量也巨高。 对对对， 因为千本樱就是包括在音游里面，千本樱也属于大家特别喜欢挑战的一个，因为它的节奏感特别强，然后频率又会比较快一些， 对对对对， 就是玩起来会感觉手 很爽， 比较好， 而且还有点复古的那种曲风，也我是形容不太出来了，因为我对这个不太了解，但是那个风格我会很喜欢。 是，然后包括我看我们弹幕当中楠楠说胡同小丑也超好听 啊，拼凑的段音 是桃子团团酱。说这个拼凑的段音也是不错的歌曲，而且小雨还有跳过，是不是？ 对，我跳过拼凑的段音，我跳过。 哎，当时为什么会选这首曲子呀？ 就是很好听啊，很好听，包括舞也很好看。 作为舞剑，你们在挑这个要跳的歌曲的时候，是首先看他的舞蹈动作够不够好看，还是听这首歌的 旋律？先听歌，一定得先听歌。 小布也是这样吗？ 差不多。 那小雨来说， 因为如果不确定这首歌是自己喜欢的话，你在舞还没学完的时候，这歌可能就听烦了。真的会这样？ 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这首歌一定要是自己特别喜欢的。 所以才能带着热爱去跳。 对对，是的。其实动作根本就不是重点。 为啥？因为都是洒洒水了，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首可以难得住我们小小莫的歌。 哎，这话不敢说。 想，改天翻翻 B 站，看有什么变态难的曲子， 哇， 挑战一下。是的，那现在是 有一首叫什么《脑浆炸裂少女》，那个你还记得吗？ 哦，我有印象。对对对对。 那回去看一看，下一期啊，下一期我们直播间准备上， 我再也不来了。 别，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啊，我们上半场节目就是这样，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世界第一公主殿下，我们稍后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 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曾经吐いたら昨日君との時間をそろそろ終わりにしよう。この愛しきるの彩りと道なはずでしょう。ねえほら、あの時のこと。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刘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舞剑 coser 二次元文化爱好者归珠宇和我们的韩小木。 Hello, 欢迎二位。 好，那我们的小雨推荐了那个世界第一公主殿下这首歌曲，当然这我觉得是每个初音粉都应该去听一听的，是不是？ 嗯，对对对，这太经典了。 而且公主殿下这个称呼是不是也从这首歌来的？我在想， 有没有可能？啊，对，是， 应该公主殿下，公主殿下是不 是 从这儿开始？而且，就是初音的粉丝也会自称我们是骑士团， 对 对, 对， 骑士团参见公主殿下，是不是？嗯，那我们的小木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 千 美 英， 对，也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洗脑循环。然后我也是在做功课的时候呢，发现我们 B 站有个非常厉害的，就是键盘弹奏的这么一个 UP 主，非常非常厉害。在今年初音未来十周年的时候，他专门制作了一个视频，就是连弹了初音未来的12首代表作，来代表他走过的这十年。 哇，这很厉害， 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的， 一起欣赏一下。 好听的弹奏，我们隔空卸下我们的 K 大哈、哦，而且这个也感受到了你最后的匠心独运了。是的，然后也是 B 站上非常有名的一个 UP 主嘛。如果大家喜欢他的作品，可以自行去关注一下他的 B 站账号。刚刚给大家看听了这个十年的12首歌了，一共算是 对。 然后其实也是勾起了大家很多的回忆。 对， 但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对初音未来的歌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每个人喜欢的可能也都不完全一样。包括就是特别热门的，刚刚小木提到的千本樱，然后我们弹幕也有小伙伴提到，在这个里面倒是没有收录，但千本樱确实非常非常火了，就是要听的话分分钟的事情，可以自己下一个。哎，我好像也。我这边也有，好吧，满足一下你，满足一下你的愿望，来放一下钱。 哇， 所以你现在应该是听不到的，是不是？ 啊， 对， 那我给你唱， 噔噔噔噔， 放一下千本樱哈。那刚才听了好听的歌曲，我们现在就来说说，就是刚才在一开始有提到说这周六2017初音未来的演唱会会在上海举办。 对的， 其实之前那个初音的全息虚拟演唱会其实办过很多很多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现场或者在网上看过演唱会？ 看过视频， 嗯，看过视频，是感觉 就是还是挺好的，就是特别真实那种感觉，就挺震撼的。 就是他们的全息效果做的是 对对对，特别好， 而且会感觉场面非常的狂热， 对对对， 是 一片底下一片 绿色的海洋， 对，绿色的海洋。 我觉得一年会比一年就是这些技术会更完善一些。 是， 嗯，对， 就是 我还当时我还专门查一下他那个3D 的全息投影是怎么回事，因为我觉得很神奇，他竟然能真的把一个3D 的你在各个角度看，它都会真的是很真实的存在的。 那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那个，它是有一个全透明的屏幕， 你知道吗？ 哦， 我虽然我现在还不太清楚它那个具体构造是怎么样，就是它那个全透明的屏幕上，当你光折射到那个地方之后，它会只接收某一个定向的光，就其他方向的光它不接收，这样子，所以你在每个角度看的时候，它其实每个角度有透光，然后在每个角度看的时候，它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用肉眼看就感觉它是一个 真实存在的一个， 所以很厉害。 对， 所以学好物理是有非常有用的。其实刚刚明明也提了，就是这个效果方面是做的一年比一年好了。确实，我也找到了一张对比图，大家可以看一下2010年的全息投影和2016年，大家可以明显感到，就是去年已经做的是非常的真实了， 更加 真 实。 包括他们这个演唱会的主办方也是在不停的改进自己的这种技术嘛，为了让粉丝们达到更好的一个视听的效果，一个观感的效果。而且刚才小雨也有提到说，感觉下面是一片绿色的海洋，然后你也提到了世界第一公主殿下这首曲子，是不是？那下面这点时间，我们来再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应该是好像是在东京办的某一场演唱会的一个片段， 是吗？来看一眼， 嗯，看一下 东京， 对，好。来，现在那个再调，稍等一下，不要着急，大家。 对，不知道下一场是什么时候，这一场应该没有机会再去看了。 好。 Yeah. 好的，因为时间有限哈，我们跟大家欣赏了一半，然后明月同学就在我旁边不停的哇 真的，其实我是被现场的这种气氛真的是给感染了。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虚拟偶像嘛，很多人都知道其实是毕竟是虚拟， 是， 但是对一些虚拟的一些就是虚拟的二次元偶像还可以就这样的去应援，我觉得是对他们心中的一些反正还是挺看到还是挺震撼的。 对，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认真的关心过公主殿下这个人设，就是他的性格。因为我在玩那个歌姬计划的时候，他前面会有各种对白嘛，然后就是初音未来就说他就是希望这个世界上有美好的歌声，他的存在就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有美好的歌声。 对， 最后发现就是这是一个单纯善良，然后又是心中充满了希望和梦想的一个公主殿下。你就会觉得好像对他的理解不仅仅停留于他很漂亮这个表面化的印象了。 其实刚才我在和小美就是在中间在放视频的时候，我们俩也在聊，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种二次元虚拟偶像是好的，它既然就是可以，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相互的，它可以帮很多创作者然后提供一个很好的声源，然后对创作出很多特别好听的歌曲，然后有很多人听到哎竟然会有二次元声源这种虚拟偶像这类的东西，然后他听到了以后也会喜欢，也会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曲，激起了他的创作欲，然后就互相之间会影响，我觉得这是让 一个好的方向， 对，好的方向，慢慢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出现， 加入进来，然后出现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对，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嘛， 对的， 对，是， 等于是有越来越多的喜欢音乐、喜欢虚拟偶像的人去参与其中，而且这个的那种参与感，我觉得可能是其他的。 对，我觉得是更深入 的，就是可能带不来的，因为你会发现你是在为初音未来创作歌曲，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是的， 对， 没有错。 更 而且初音他不只有这个，现在聊的是他音源嘛，因为还有一个软件叫 MFD， 是可以自己就是他会给你模型，然后你可以自己来 做舞蹈， 对，可以来就是编舞啊，或者是让他来跳一些三次元的舞蹈，然后自己做出来一个视频的那种， 哇， 对，那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方面， 所以就是从歌曲的创作和编舞的创作都是给这个广大粉丝留下了很多的空间。 对， 然后今天我们发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也有说过初音未来的亚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亚种 啊，亚种我比较喜欢英初音还有雪初音。 哇，那看来小木有好好做功课哎。 没有，因为他们有很多手办。 原来是这样， 有很多手办很漂亮。 我比较喜欢重音，就是又红头发， 对，红色双马尾。 可能有一些小伙伴还是现在云里雾里的，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图片给大家看一下。我先说小木刚提到的谁，英初音，是 对，英初音和雪初音， 英初音，对，然后雪初音，这个官方叫做雪未来，但是玩家好像就是粉丝更多叫做雪初音嘛， 对， 其实是一个人 一样， 而且这也都是官方认可了的初音亚种。然后小雨刚才说的是谁？是 重 音， 你有图吗？ 有哎，而且我 心里想难你一下，没难中我粉碎了你的阴谋。 对，而且有的时候经常过年的时候，他会出一些。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是，好像那个不是雪初音，但是他会过年的时候会出一些其他的，就是穿着比如说正月里的那种和服 啊，对，那算是节日限定， 对， 节日限定， 这种也有粘土和手办， 其实像就是初音身着各种各样的服饰，它也算是初音未来，但是像这种什么雪初音呐、英初音，它其实是，就它是不是初音呢？我在想这个事情，还是它是变了一个人，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所谓的亚种吧， 亚种就是大家怎么来理解，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是不是也会有争议在这一块，就是怎么 这个还真没有了解过， 对，这 不知道弹幕 真没跟别人争议过。 我看大家有提到了这个骸骨的骸，骸音还有弱音， 骸音是非常酷的一个， 对，骸音很酷， 太高兴了，今天大家都没有难住我，弱音啊， 热音 我记得桃子最喜欢热音， 对， 海音， 海音真的很酷， 来亚种上， 但是海音大图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放大，他其实头上顶的是一只非常大的蟑螂， 是吗？ 对，他头上是有一只蟑螂的，然后下巴上， 那就不放大了吧。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非常喜欢海音，就给我看了很多图， 我们的这个三九喵喵说都是初音，那应该算都是初音吧，但是啊，我们的空调狮王搜说海音不算是官方认可的亚种，但是应该算是人气还蛮高的亚种， 对，人气很高， 对，酷， 其实刚刚除了大家提到这几种亚种，还有一些 还有很多， 是比如说钢音未来 啊， 钢音未来 哦，钢音， 然后原来还有亚北。 亚北是那个黄色的 黄色单马尾侧面的、 啊、 对 对 对 对， 亚 北我在看百度百科的时候、这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对，这肯定的、 对，这是另外一个人了、 单马尾， 包括还有冰音流 啊， 还有杂音未来， 还 有中音未来，好像中音未来还有一个特别悲伤的小故事，好像就是最后被抛弃了的什么样的一个设定，就是稍微悲向一些的设定，当然正好和初音未来形成了一个对比嘛，就是一个代表着希望，一个代表着终结， 是 对他们做了一个对比。 哇， 所以这是以上给大家搜集的一些初音的亚种，当然并不全面，全面的话大家可以自行上网搜索一下，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但我相信每个亚种都是寄托了粉丝对他们的爱。说完了演唱会，然后说完了初音的亚种，其实现在初音未来确实出现在我们生活可以说是各方各面，你就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形象都是用了公主殿下这个形象。 对， 然后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盘点，就是初音未来商业合作这一块、就是有各种的联动、各种的联名，我们可以简单的盘点一下。首先，这个汽车， 对， 还有这个零食， 零食应该是很多了。 对，零食应该是很多，而且女生嘛，就是在吃零食的时候， 而且我记得， 上次我记得我在没事，你先说。 孔融让梨又出现 了。然后上次我们去上海参加活动嘛，就是参加完漫展以后吧，然后我们就出来，然后正好看到就门口有辆改装车，还是一辆挺好的一辆跑车，然后前面这个车头就是印着初音。 对， 哇， 应该是痛车， 特别二次元， 痛车。 对， 对， 对，我想说就是我见到第一种痛车就是上面印的就是初音的、 哇，还有痛车都知道，痛梯 痛车就是他会把自己的汽车外面就类似于贴膜、 对对对， 全部贴上这个人物。 哇，那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我当时第一次听到痛车这个词，就是看到它上面都会是全部都是初音，就各个面上面都是。 哇，那厉害了，那真是真爱粉了。 对， 车零食，再看下面一个是和奢侈品品牌驴牌、就是驴牌的时装、然后穿在了公主殿下的身上。 哇， 还有这个就是输入法， 输入法的皮肤，对对对，输入法有很多同人创作。 对， 这个就是， 然后这个也是和车的联动，就这算是个痛车吧。 看不清楚， 这给你，可以待会儿稍微看一下，是一个、做了一个。不知道是贴纸还是涂装 啊，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就是喷漆吧。 对，然后这个是个，这是个眼药水还是个美瞳啊？ 哦， 这好像是一个眼，是不是个眼药？哎，反正就大概是这种，不是眼药水就是美瞳，也是有一个商业的合作。 耳机 啊、耳机， 这个大家猜猜是什么？ 假发吗？ 有一点点关系。 哦，洗发水。 是的，洗发产品。 哇， 天哪！ 所以很难得的看到了公主殿下的头发披，就是 飘散出来， 对，非常飘逸。 哇， 这 个很厉害了， 这个很厉害了。 对， 然后给大家做的一个小小的盘点。 哎， 我看我们弹幕也有一直在跟着猜。对，大家还。蛮厉害的，对，说的都差不多。 对，其实它不只有这些跟品牌合作，还有跟一些那个就动画啊之类的，会出现在各个动画里。 对，比如小埋也非常喜欢， 有初音的手办。 对，有初音手办。 还有那个 还可以换表情，你记得吗？啊、有一个表情是特别疯的那种，好像 是吗？ 对的，是粘土吗？ 好像不是粘土。 它、因为我看，就比如说，就很多动画之前看我就没有注意到，但是后来看介绍之后才发现，哇，果然真的在，就有那个《绝望先生》里边说第十三话会有，还有《笨蛋测验召唤兽》第十一话， 其实很多 对冰果里还会 cosplay 初音，就有很多 各方面 致敬一下 初音。好，那今天节目最后有一分钟时间，给大家揭晓一下初音的头发到底有多重呢？初音的头发一共是3.4千克多一点，将近有7斤，所以恭喜大家答对了。当这个是在知乎上面有一个匿名的大大，他用数学的算法精确地算出了初音的头发有多重，可以看一下他的分析图，一共有五张，时间原因就不跟大家细说了，但是发现他真是科学呀、这就是科学。 哇！ 但你知道就是7斤的头发长在身上是一种什么感觉吗？相当于戴了43顶鸭舌帽。 当然我跟大家说四十三顶鸭舌帽可能大家不会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觉，但是给大家上一个图，大家就知道七斤的头发是一个什么感觉了。就是这样，四十三顶鸭舌帽戴在 我的天哪！因为假发的话，初音的假发塑料丝嘛，它重量也就只有一斤左右，不到一斤。 哦，那也挺沉的了吧？作为假发来说， 对，当时戴那种假发都会觉得很沉，然后一想要七顶那种假发戴到头上， 嗯， 哇，那这么说的话，他 公主殿下一秒， 他只有七十多斤哎。 有七斤就在头发上了是吧？ 对啊，他头发不是有七斤吗？那他其实真实的体重只有七十多斤。 男性关心的就是这个。 哇！但是你想想对不对？ 嗯。 哇，太瘦了，得多吃点。 对。 我觉得不用了，我觉得公主殿下现在的体型挺好， 挺好的。 好。 好的，这周六在上海有初音演唱会， 对的。 收听收看。